Adobe 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，美国人平均每天会花6个小时的时间来查收邮件，91%的人工作时查收邮件，87%呢会在家里查收，边看电视边收的有70%，甚至有42%的美国人上洗手间都不忘查收电子邮件哟。 相信科学，你所有选择的结果是不是真的有因果？我无法透彻， 无法透彻， 也无法舍得， 无法舍得， 太多可能和组合， 组合， 我只好依赖行动了。 哦，猜猜看，合不合拍？哦，可不可以记得存在？ 记得存在。 真或坏，买或卖，赔或赚，真或败，好或坏，快或慢，合或拆，易或难，酸或淡，喜或爱，黑或白，美或难，恨或爱，真或帅，易或拆，真或赖，买或卖，赔或赚，真或败，好或坏，快或慢。何不在一或难算不淡，是或爱黑或白，你或难恨或好丈夫，爱得一头

摇摇晃晃，为你无风起浪，心房悠悠荡荡，相思防不胜防，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，随意高高荡荡，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，心花怒放。心慌，泪汪汪，海亮亮，月亮如水，天空发光，心闪亮，不可一等，我等到天亮，看来风去胡思乱想， 忍不住我却摇摇晃晃，眼里无风起浪，心房悠悠荡荡，相思防不胜防，带着你逃开人海茫茫，随意飘飘荡荡，我的小小天堂逍遥毫不风光，一阵阵柔柔轻抚飘来，让我拥你入怀，你丝丝浅浅微笑，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，我却摇摇晃晃，为你无风起浪，心房悠悠荡荡，相思防不胜防，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，随意飘飘荡荡，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，心花怒放。一阵阵柔柔清风飘来，让我拥你入怀，一丝丝浅浅微笑，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，我却摇摇晃晃，为你无风起浪，心房悠悠荡荡，相思防不胜防，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，随意飘飘荡荡，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，心花怒放。 曾经呢，有人在伦敦奥运会的时候找出了129位金牌获得者的录像进行分析，在所有的金牌获得者当中，大约 16% 的人会在颁奖仪式上流泪，另外有 16% 选择咬或者是亲吻金牌，还有 44% 的人呢会跟着现场的音乐一起唱国歌。在中美英三国当中，中国运动员哭得最少，这个比例呢是 7%， 美国超过 17% 的金牌获得者都会哭，而英国的这个比例则高达 37.5%， 但是呢，中国运动员是唱国歌最多的。 天空布满灰色，转眼就下雨了，我心中的苦涩又有谁会懂呢？爱是不是很需要交换的眼神，我却不懂你了，你明天的选择，说好的约定呢？现在谁先忘了，歌爱太捉弄了，我太单纯不成熟，下一个生日呢，你会不会再来，爱不停留不停止，我生日快乐，我的心就过一流转那些片刻，我们曾经真实的白鸽已经飞到 唱不尽，祝我生日快乐。换个心就放弃，真可惜受伤了。我们的不会下一刻值得，值得我们开心的庆祝生日快乐。应该是要微笑的登上船头，雨后

相信开出一朵花，但我心中你的雨落下，思念绽出了白发，用你的微笑来换我的伤。等伤心开出一朵花，等回忆的不坍塌，用心中的痴人你的天涯。如果天真有罪，我愿为爱化成灰，承受与天空的泪。如果这幸福里，我愿深爱你的美，愿爱缠绵我心扉。用伤心开出一朵花，等心中的雨落下，思念绽出了白发，用你的微笑来换我的伤。用伤心开出一朵花，等回忆的不坍塌，用心中的痴人你的天涯。思念长出了白发，用你的微笑来换我的伤。等伤心开出一朵花，等回忆的不坍塌，用心中的痴人你的天涯。

据说啊，在硅谷流行着一个著名的关于乒乓球桌的八卦。当一家科技公司不再订购乒乓球桌的时候，它可能遇到了麻烦。当今年2月份纳斯达克指数跌至年内最低的时候呢，乒乓球桌的销量呢，也创下了自2014年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最低点喽。 忘记从那天起认识了你，相亲相爱也相互嫌弃，遇到困难总是第一个想到你，也只有你可以惹我生气。太熟悉所以忘记了距离，爱要有缝隙，靠近阳光和空气，有种怦然心动叫做命中注定，有种地久天长叫守口如瓶。那年春天我只想有你，发了芽占据心里每一寸土地，在不懂爱情的年纪，相信遇见就是最好的运气。那年秋天我藏好一个秘密，借撑过光能成长懵懂的四季，在蠢蠢欲动的年纪，就算全世界都已看穿我的心，也许可以笑着说一句喜欢你，对不起没关系。太熟悉所以忘记了距离，靠近阳光和空气，有种怦然心动叫做命中注定，有种地久天长叫守口如瓶。

来的前十天，女人最容易冲动购物。心理学家认为呢，这可能是经前期女性应对体内激素变化导致的消极情绪的一种方式。在压力大、容易抑郁的时刻，女人更可能会从购物当中获得愉悦，把疯狂购物当作情绪调节的一剂良药。有好的方式排解也是不错的，只不过这剂药好像有点贵哦。 我还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，谁替我祈祷，替我烦恼，为我生气，为我闹，幸福开始有预兆，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，然后孤单被吞没了，无聊变得有话聊，有变化了，瞧着我唱睫毛，是你最美的记号，我每天睡不着，想念你的微笑，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，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，瞧着我唱睫毛，你仍然无可救药，我放慢了步调，感觉像是和自扰，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，一辈子暖暖的好，我永远爱你到老。幸福开始有预兆，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，然后孤单被吞没了，无聊变得有话聊，有变化了，瞧着我唱睫毛，是你最美的记号，我每天睡不着，想念你的微笑，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，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，照着我唱睫毛，你变得无可救药，我放得我不掉，感觉像是和自扰，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，一辈子暖暖的好，我永远爱你到老。笑着我唱睫毛，你变得无可救药，我烦恼我不过，感觉像是和自扰，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，一辈子暖暖的好，我永远爱你到老。Yeah.